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组京剧《沙桥饯别》的唱段。《沙桥饯别》说的是玄奘去西天拜佛求取真经，唐王李世民任玄奘为玉帝，亲率众臣僚在沙桥为玄奘饯别。这是一出京剧的传统古子老戏，但是很早啊就没有人唱了。大家知道余叔岩先生曾经灌制过京剧《沙桥饯别》的唱片，但是余叔岩本人却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唱过这个戏，也不是当时的流行剧目。据说当时余叔岩还是常常拿这个唱段在家里练习。有很多名家在家中吊嗓研究唱腔，是平时舞台上不唱的戏。像余叔岩有一段法场换子的大段法二黄设计得很好，也只是在家吊嗓唱过，台上并未演过。再比如蟠桃会等等舞台演出早已经不再演了。余叔岩的这段沙桥饯别呢，通过唱片保留下来，很多人都认为这张唱片唱的是炉火纯青，非常的脱俗。比如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就认为这张片子是余叔岩珠片之冠，之千古而无对，是余叔岩唱法最精巧的一张。不过也有很多专家认为余叔岩晚年的唱法偏于柔弱，当然这就是审美的不同了。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余叔岩演唱的《沙桥饯别》唱片录音。余叔岩扮演剧中的唐王，古诗白登云，琴诗王瑞之。 Thank you. 以上您听到的是余淑妍在国乐公司灌制的唱片《沙桥鉴别》。那么这一批唱片呢，应该说比1932年左右在长城公司灌制的唱片嗓音的感觉要好得多。 南腔北调聚集，诗名家谈艺， 要长得舞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唱慢。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听完了余淑妍的唱片，下面要请您听的是余派传人陈大户演唱的《沙桥鉴别》。那么说到这出戏是古子老戏，很多年未见有人唱了。余淑妍虽然灌了唱片啊，风行开来，但是当年在舞台上余淑妍并没有演过这个戏。正是因为有了余淑妍的唱片，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戏还是很有期待。余派传人陈大户等人很快的在舞台上实践了全初的版本《沙桥鉴别》。陈大户先生呢，本来是一位票友，余派的很多重要的名家、重要的传人、重要的研究者都是票友，这是余派迷们的一个特点。您像著名的大收藏家、大学者张伯驹，哎，这也是当年余淑妍的好朋友，这是余派的专家。还有一位名票李世可，当初也灌过《沙桥鉴别》的唱片。据说呢，余淑妍灌完唱片之后还开玩笑啊，问旁边的人，我这段比李世可如何，哈哈。说到陈大户陈先生，最早呢是在南方，后来下海成为了专业演员，他特别的崇拜余淑妍，想拜师，但是呢没成功。据说他的沙桥鉴别呢是和名票刘增富学的，当然后来刘增富名气很大很大了。陈大户学会之后又经过了自己的加工打磨，在上海等地搬上舞台进行演出，大受欢迎。特别是经过了上海的票友范石人记录下来的唱谱，流传的就更广了。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陈大户范石人两位先生记录的这个本子。后来的很多老生演员也都纷纷开始唱这个戏，比如说杨派名家汪正华也经常演出。陈大户先生1947年就在大中华公司灌过唱片《沙桥鉴别》，后来在盛年时期又录制了这出戏的重点唱段的录音， 在唱法上已经非常之成熟了。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陈大户先生的录音《沙桥饯别》。 你我如何 艰难，不念你何月里头如来安稳，自愿不念你下雨就是东瀛成汉，看的是此去人不愿情到了真那金曲回还，那是些命中三人情吧，真情那年才知晓那西方的佛祖八路八边，你才算是恭喜圆满王等你 以上您听到的是陈大户演唱的京剧《沙桥鉴别》片段。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明天晚上九点半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主持人尚元继续陪您聊戏听戏。咱们明天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胡廷江作曲。